好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欢迎收听快车道，非试不可，我是何儿。 大家好，我是一水。 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我们最近试的一款新车啊，艾瑞泽的 GX。 哎，提到艾瑞泽呢，我相信守候了我们3-4年的朋友肯定知道，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曾经测试过艾瑞泽当年的新品，叫艾瑞泽7。 对。 当时实际上给我们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就是那款车型，在，哎，这可能说来话长了，在领克没有推出之前，我们曾经认为这个确实是当年这个国产品牌，尤其是在轿车领域做的登峰造极之作。 相对来说，品质比较高的， 第一， 然后性价比也高的， 第二，性价比，第三，外观，第四，设计。 嗯， 然后实际上呢，这几年呢，大家或多或少的可能更多的去关注了，比如说长安， 对， 比如说传祺，比如说吉利，比如说长城。可能 好像把奇瑞的渐渐淡忘了。 一提到奇瑞，可能想着哦，奇瑞。哦，还有瑞虎，因为确实瑞虎8包括瑞虎5， 对， 都是咱们也都去体验过嘛。但你要说提到艾瑞泽，哎，大家想，哟，艾瑞泽7，哦，艾瑞泽5，哦，艾瑞泽3， 对， 好像基本上都没有说太多的那种销量的加持了。所以也是基于了种种原因吧，所以这个艾瑞泽系列包括奇瑞呢，近几年人家也说了，确实我们的这个销量还在一个爬坡的这个趋势当中，就是确实前几年的这种感觉并不是那么的完美。所以几年磨一剑，那在全新的艾瑞泽推出了 GX 的同时呢，实际上它还推出了另外一款车叫 EX。 好像有一个是这个艾瑞泽5的，算是一个换代产品。 对，换代改名产品就是 EX。对，那的 GX 呢，就是艾瑞泽品牌，或者说咱们整个的奇瑞的这个下面的这个品牌当中，它面向年轻人的一款全新的轿车。 这款车是定位在 A 加级的这么一个轿车的一个产品。 是的，因为这款车型待会儿跟大家说空间的时候，确实空间的这个前后排的那种感觉都不错，而且它的轴距啊，包括横向的这种空间，座椅的舒适程度还算 OK。所以那这款车型呢，由于是一款全新的车辆，那其实就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它的这个设计。你比如说，它的前脸，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大家想到奇瑞，其实在我眼里边，在看到 GX 之前啊，我的那种对于奇瑞的设计，其实还停留在比如说，奇瑞的 A3， 就比较根深蒂固那种老的一个印象当中， 这样的车型当中，当我实际上没有看到 GX 之前，比如说我看到瑞虎8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奇瑞的好像风格是变了。 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确实是变了。所以，作为轿车平台 MEX 的这个平台的第二款车型，那么艾瑞泽的 GX 呢，它是采用了奇瑞最新的这么一个设计风格。它首先是前脸，如果说你从车头正对着它去看的话，那么它的前脸是一个呈现一个 X 状， 对，而且比较宽。 对，这样的这种放射线的这种线条呢，再加上发动机的这个引擎盖和这个中间的这个饰条，两条线这么一拉伸，整个这个艾瑞泽这个 GX 这个前脸啊就显得很宽， 对，比较凌厉一点了。 这个如果说一款车能让你看着宽，不管坐进去宽不宽啊，让你看着宽，首先从视觉角度上来讲的话，你这个得分就高了。 对， 你会让人觉得这个车不小气。 对，空间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大气一点，空间你就会想象到它内饰的空间应该会比较大， 应该就不错。所以它用了这种拉伸式的设计呢，实际上它整个车身的这种侧面线条也是 它也是用了那种现在有很多厂家都在用的那个轿跑式的溜背风格、fast bike 那样的风格、就是它的整个风阻系数也会降低， 嗯， 然后它整个的这个设计的感官，不管是从正面看还是从侧面看，我觉得是近几年奇瑞，尤其是艾瑞泽系列， 嗯， 可圈 可点的一款， 算是它设计的很好的一款车型。 嗯，而且这个车其实，我没有看侧面的这个腰身的时候，它正面的45度角，我觉得这款车很运动。 对，就是其实还是那种拉伸的效果， 嗯， 就是那种加长的 X 状的那种放射那种效果， 嗯， 它其实还是比较凶，而且再加上它那个，大灯，它大灯实际上大家就是细看啊，当然咱不说具体像谁，实际你把大灯拿出来之后，跟野马的那种大灯差不多。 是吗？我没有注意，我刚前两天刚刚也还开过野马的， 跟野马那种感觉差不多。当然也并不是说这种是仿制啊或者怎么着的， 嗯， 但实际上这就是用了一款运动很运动的这样一个这个凌厉的一个造型。 嗯， 然后再有呢，就是在后备箱也是一个横格。 嗯， 然后下饰条也是一个横状的一个拉伸的，等于前后就呼应了， 嗯， 所以整车来看的话，这款车型第一视觉宽， 嗯， 第二确实刚才跟赫说的一样，就是感觉这款车型比较运动。 但这个尾部，啊，其实我有点疑虑的就是它的实车的视觉会不会觉得太翘，因为它是整体有一个小小上扬的一个过程。 对，因为它是有一个这个轿跑的溜背式嘛，所以它在尾箱的这个处理处必须有一个上扬的这么一个感觉。 嗯， 所以整车来看的话，因为这款车型处理的还算得当， 所以就不会太夸张， 不会太夸张，而且比例我觉得相对来说是协调的。 嗯，好，刚刚我们说的是这个外观啊，我们稍事休息回来再说一说它内饰的设计。 我像风一样吹来，你像花一样摇摆，我们的时代充满无奈，却不能阻挡它盛开。我像风一样吹来，你像花一样盛开，我们的时代是信仰和爱，这心中永恒的期待。重进未来， 我像风一样吹来。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 八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回来，我很想知道这个艾瑞泽的一个 GX，它的内饰有没有什么更多的亮点？ 从内饰的设计角度来看呢，首先我觉得是三块屏，一个是仪表盘的中间的那块屏，大概是几英寸，7英寸，然后中控屏大概有将近10英寸，然后包括这个下面的空调也有触控屏，也是一块屏，所以三块屏加在一起，你不管是坐在驾驶位还是前排还是后排看， 所以它的那个空调部位是没有旋钮的， 有旋钮，但它实际上你一些按键处、 屏幕是吧， 对，它是触控的屏幕 哦、 所以这一块做的科技感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是它的，我认为它的那个中控屏，尤其是再加上那个整个中控台的配色上，在中高配车型上它都是用了非常多的软质材料，尤其是再加上一些真皮的一些缝线啊、包裹上的，所以整车看上去你不会觉得这款车型最高售价才卖10万。 哦，对，这而且它有一个三屏联动，这一下又提升了很多的科技感。 那在整体的这个内饰上呢，再加上它的这个座椅，尤其是到了高配，比如说是十万出头那款车，它的这个座椅就已经有那个格纹了。 哦， 就是加上皮质包裹，所以说，当时工程师给我们介绍的时候也说，我们在这款车型上设计上，尤其是内饰用料上，也算煞费苦心。基本上大家，比如说手能碰到的，胳膊能碰到，身体能够碰触到的这个地方，都用软的这个材料跟大家进行了一个覆盖。 这一下就是质感就提升了很多， 质感提升了。但是我觉得也并不足喜，因为咱们看现在，比如说帝豪的 GL， 缤瑞。包括再往上走的一些这个合资品牌车型，实际上大家的这个做工都差不多，但好在艾瑞泽现在我觉得它属于一个比较低调的后来者，它并不是说我上来就我猛打猛杀，我一定要就比谁强怎么怎么样的，那它在一些细节处理上在更强，在终端售价上可能更具优势，对吧，那其实大家选谁不选谁，我觉得在没有太多品牌考量的情况下，奇瑞还是有优势的。 对，它还是走了一个相对比较稳的一个路子，可能是我不见得有多么的这个比你多的一个亮眼的配置，但是你有的我做到我都有， 对， 并且我在我的终端售价上可能还有一些惊喜。 是 这个是稳不走是对的吧。 然后接着说这块中控屏啊，就是如果大家看高配的话，就是中控屏周边是一个浅色的真皮覆盖，我觉得还算诚意满满，就是因为你摸上去， 这是白还是灰呀、 它有点像乳白色， 乳白色， 乳白色， 它不是纯白 色，配色不错，配色挺精致，而且下边它还有那个蓝色的氛围灯条。 对，我还想问你呢， 它在这块屏上啊，首先是集成了很多功能，你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些车辆的一些设置，车内也有热点。是4G的热点，然后车辆有配合的是车机版的这个高德地图，很方便，而且这个确实启动反应很快，然后在线音乐，包括一些这个在线的一些，如果你绑定你的这个车型账号，你的车主信息之后，会有在线的一些预约保养啊，在线的一些车辆检测呀， 就比较便利的这些服务了。 甚至它还融合了一些就是语音交互，其实跟原先我们测试的那个哈佛的 F5 感觉差不多，就是语音交互，你好小爱，然后就开始说，就基本上我要吃什么什么东西，他给你搜。旁边的什么地点呀、餐厅评分啊，它可能也是基于一些比如像大众点评啊之类这样的一些数据。所以说整体来讲内饰的那种科技感我觉得三块屏加一块有了，然后它的相对的舒适感，绝大部分吧，绝大部分地方80%以上的这个部分都是用软质覆盖， 我觉得也 OK。实际上就是要看它的这个 1.5T 发动机跟那个 CVT 到底配合的是如何了。 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来聊聊它的一个动力。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刚刚水哥已经说了，这个不管从外观内饰科技感上来讲都是问题不大的。那好，我们来聊聊动力，如果它动力也 OK 的话，我觉得这款车就是可以选择的了。 动力呢，目前厂家给我们的数据是，这款 1.5T 的发动机是目前国内发动机热效率最高的自主品牌的发动机之一，37.1% 的这个热效率。那虽然可能比这个丰田现在放在这个比如说奕泽呀、CHR 和凯美瑞身上的那个40%以上的这个热效率发动机还是有一定差距，但我觉得国内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还是不错。108千瓦的峰值功率和210牛米的这个峰值扭矩，虽然从账面上看着不算太强， 对，不是很激进的这种动力， 但实际上在开这款车的时候，出上脚啊，油门特别灵敏。这确实印证了工程师说到的，就是从1000转，尤其是1200多转的时候，这个涡轮就开始介入了，就感觉它的这个整个 涡轮介入的比较早， 提速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再有呢，用到的是 CVT 变速箱，我觉得这一点挺不错的，因为 就是让它的平顺性会更稳的。 第一，平顺性更稳。第二呢，就是大家现在还是觉得双离合器变速箱可能或多或少的还是有那样的问题，大家在买起来用起来不是那么的 顺手， 这个顺手啊，或者说不是那么的放心，不是那么踏实，所以我直接用到了 CVT。这个在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呢，可能如果你的备选车型里边还会有搭载双离合器的这个变速箱的这个车型的话，那我相信奇瑞卖艾尔泽 GX 的这个销售顾问就会跟你说，你看双离合器可能会有那样那样的隐患，或者说那样那样的不便。你选 CVT 呢，技术很成熟，而且这个传动更加平顺，你开起来更加的柔和，在试驾过程当中确实也是，我觉得这一点这回的艾尔泽 GX 做得不错。但它有一个小的一个这个缺憾啊，我觉得就是就算是 CVT 能够去手动模拟多个档位，你比如它这次它是手动模拟可以高达9个档位，但是它毕竟还是一个模拟状态，它并不能说是我持续不断的针对自己的这个驾驶需求来手动去调整自己的这个档位设置，所以还是针对于 CVT 这样一种形态，这样一种特性来进行的一个人工的模拟，模拟只是模拟，它并不是一个物理的一个存在。 明白。所以它带来的后果是说，这个高速的时候会有疲软的状态吗？ 由于它的基础排量还是比较小，所以说它在上了120公里之后，如果你再想提速，可能能力啊，包括你时间啊，就等的时间比较长。但是相对来讲，60到80这样的， 就是它的初段的动力 初段中段还是不错的，因为毕竟它如果CVT 的这个变速箱能够拉到4000转的时候，它实际上也可以放大的自己的这个扭矩到210牛米。还有一点呢，是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开车愿意坐的比较低，所以这款车让我会觉得就是在一些环抱的感觉上还算做的不错，但如果说它的这个驾驶位调的能够再低一些，让我离自己的这个地面再低一些，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些。 这就是因个人的驾驶习惯而异的啦，这种就是座位比较低的这种限制的，可能玉水老师会觉得更好一些。好， 反正再跟大家总体介绍一下吧，就是奇瑞呢也有一个叫雄狮智云系统，这个系统在 GX 上面也有，而且它的 APP 是进行一个人脸识别，人脸识别出来之后，它可以进行一些车辆操控，比如说车辆启动，车门解锁，空调启动，天窗打开，车窗打开，打开后备箱等等这样的功能，省里输密码了，很方便的。而且人脸启动现在包括咱们的手机啊什么的用的也越来越多， 对对，人脸识别 据说也是要比指纹好像更安全。 对，这是肯定的了，指纹有相似，人脸不可能。 好，那今天呢我们非时不可跟大家聊的这款车就是奇瑞的新款艾瑞泽的 GX， 然后大家可以多多去关注一下这款车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去黑夜啊，我的面前只有一片没有你送行的站台，远离那个被你的眼泪湿透的城市和你。我现在就要走了，你不要送我再想你。这是一列开往冬天的火车，窗外没有诗句，只有远去的站牌的站牌、哎、的站牌。眼睛在窗外计时，回到那些没有脚步的日子，昨天已经甜得发苦，我必须离开那平平坦坦的大路，目光胸膛流浪在想你的墙上，那孤单的地图已经摊开，我不想走。